第55集，丁丁奈。 阿瓦西玛斯，我今天可爱吗，主人？biu，尝尝我的开心魔法，主人。这个很美味，你会喜欢的，主人。 安里换回了衣服，在茶铺咖啡的据点里，一边背着词，一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做了个丁丁奈的手势。 biu， 我。 安里赶紧转过身，背对着镜子背词。阿飞老师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他的身边，无奈地用手指点着嘴唇。 丁丁奈是很受欢迎的人气角色。 阿飞老师， 学表演最开始都有一节课叫做解放天性，要不你先学学那个。 什么？ 就是别端着，不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是35岁的中年男人，要想象自己是一个兔子，是元气少女，是人气角色，男性玩家都喜欢的那种。 我尽量。 你再试试那句 biu， 尝尝我的开心魔法。 biu， 尝尝我的开心魔法。 恕我直言啊，你看上去不像是想让人开心的样子，而是想利用客人们的脚为你抠出一条护城河，因为城堡你已经有了。 biu， 对不起啊。 没事，多看看视频练练吧。 等阿飞老师再次离开，安里面对着墙壁卸了肩膀。 要不还是赶紧求阿飞老师把之前那个我踢到的女生找回来吧。 别听他的，一个游戏角色设计师在这儿知道什么表演？外行人知道内行，少女个屁呀，大叔装少女怎么演才能不让人吐出来。 安里回头看见是银狐店长梅雪酱，他尴尬地笑了笑，听他这话他更想马上回家了。 表演是门学问，说听我的，哪怕你就像现在这样也算是个不太恶心的丁丁奈，千万别装少女，那就完犊子了。 不太恶心的，那谢谢你的提醒，我还是那个，你们认识之前那个演丁丁奈的女孩吗？我想 你说这两句就不行了。 喵喵娜也走了过来，她瞟了一眼某些脸上带着好事者神情的玫瑰王子，话里有话地说， 干这行啊被群嘲的时候多了，怕什么？专业演员就要有被品头论足的觉悟，任何一个角色都要认真对待，要不你就不配干这行。 你需要的就是自然一点，我教你 好好干，别给我们拖后腿啊。大叔，评选成最受欢迎的单元还有奖金呢， 咱们女仆店的男人绝对不能输给那些自以为是帅逼的傻逼。 喵喵娜用眼角瞟了一眼隔壁感觉良好的玫瑰王子们，两人一人支着他的一边肩膀，形成了一个同仇敌忾情比金坚的三角。许少卿只是想卖杨广生他爸一个人情才帮杨广生的忙，并不想太多的和这个人掺和到一起。嘉年华该帮的帮完了他就没再管，而是忙海城那个项目去了。几天后他回到江城，刚下飞机，嗅觉敏锐的杨广生的信息就来了。 过来呀，等你好几天了。 刚下飞机累了。 你忙这么久不来验收一下？ 是你自己认真做好的事情，我也没做什么。祝顺了。 这话说的，谢谢你帮我这么多，以后有好事儿我不会忘了你的。那明天过来吧，有什么事儿我也有人商量。 你有事找梁宁，多和他交流，以后用得上。 我知道啊，真的是。但你也一定要来，明天你是不是只听我爸的？那我叫他让你来。 操，好，会去的。 好，等你啊。 许少卿退出聊天，打开我养的鱼，信息还停留在前几天，安里咆哮着要找刘秘书的位置。 真行。 他又想起了前几天那件让他堵心的事儿。 我管找工作，管暖床，管伺候，费劲儿的给他弄舒服了，就被人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从家里撵出来了。 一句话也不挽留，一句话也不解释，不约就一个信息也不会发，这什么呀？这就是固定关系的待遇吗？那也太差了吧！老子这么有钱，这样的关系不要也罢。那又想了， 可许少卿却不想去会所，他堕落了，只找免费的小鱼儿。他断绝关系的决心动摇起来。 明明那个笨混蛋也想要我，为什么每次都得是我上赶着要？现在我们是平等关系，他为什么就不能主动来找我呢？他到底去看脑袋了没？是不是后遗症发作死家里了？ 许少卿的手指动了半天，还是忍住没有发信息。然后他想了想，退出我养的鱼，而是给杨广生发了条消息： 我现在过去。 好。 一跨进嘉年华的大门，许少卿就看见杨广生的笑脸，还对着他招手。他左右各站着一男一女，都不是一般的好看，是引人注目的那种，都很年轻，女孩身材魔鬼，男孩唇红齿白。许少卿绕过面前那个头上顶着惊叹号的新手任务 NPC， 直接走到杨广生的面前。 刚下飞机就来了，够意思啊，给你介绍一下，来，这个是我女朋友，这个是我男朋友。 之一和之一。 他想到之前杨广生跟他说过的，要带他看看自己的存货，那这就是了。他不想接话。 活动还行， 人太多了，再多就要限流了，媒体来的也很多。上午那个少年团的两个小孩来之前，粉丝乌泱乌泱提前好几个小时就在门口等着，我都差点进不来了。 嗯，那你忙，我自己转转。 哎，我没什么可忙的，就是有一个采访，但是还没到时间，我可以跟你一起。 他看了眼许少卿的耳朵后面，吻痕印子很浅了，不仔细看看不出来，就没有贴创可贴。许少卿注意到他调侃的眼神，避开他的视线转身走了。杨广生走上来拍了许少卿一下。 哎，我告诉梁宁你来了，他说他现在正在女仆茶铺。 他在女仆茶铺？ 哼，你那梁哥一副好青年学霸脸，这爱好还是挺宅男的嘛。你要过去喝点饮料吗？还是我陪你先转转？ 渴了。 女仆茶铺位于一片搭起的假树丛林之间，按照游戏里的样子，在毛茸茸的草毯上摆放着铺着马卡龙色绒毛坐垫的沙发，爱心图案的杯垫和各种可爱的玩偶。前台后面的小棚子里则是操作间和员工休息的场所。现在这个时间，有个明星在参与小精灵表演，大家都去看了，所以喝茶的人不太多，只有两桌客人在休息。梁宁在一个圆桌前坐着，他看见杨广生一行人，摘下了眼镜，笑着招了下手。这桌子不大，五个人坐一圈就有点挤了。杨广生就对小女友说： 宝贝儿，你不是要去看小精灵吗？去吧。 小女友觉得只有她自己离开好像很不甘心似的，她看了一眼小男友，小男友看了一眼杨广生，杨广生看了一眼小女友，小男友就主动开口了： 生哥，我陪她去。 哼，一会儿我就找你。 杨广生用了找你而不是找你们。小女友的脸色就不太好，但小男友明显脸色明朗了。 那哥你忙。 梁宁撑了下眼镜，这些天他对杨广生此人花团锦簇的行径已经见怪不怪了。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之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